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最大相对湿度35%，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沪指失守3500点，全国 GDP 前10城市座次落定，上海、北京领跑。北京土地市场成交2宗限价住宅用地。咨询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财富访谈时间，我们将和现场嘉宾、金融作家、指数基金投资指南一书的作者王磊，笔名银行螺丝钉，一起来聊一聊指数基金的那些事儿。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理财的案例分析。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的情况，今天市场各股指都呈现了弱势震荡，沪指失守3500点，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收于3488.01点，下跌0.99%，深证成指收于11278.78点，下跌0.65%，创业板指数收于1782.40点，下跌0.97%，中小板指数收于7522.69点，下跌0.16%。两市成交量方面，沪指成交2246.82亿元，比昨天减少了607.35亿元，深市成交2130.14亿元，比昨天减少了569.28亿元。今天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3312，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45个基点。本周市场迎来美联储议息决议，市场人士表示，美元指数在连续下跌后或将反弹，不排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小幅回调。但是在我国经济增长向好的背景下，未来人民币汇率将继续企稳运行。根据执法需要，据了解，证监会进一步充实了调查单位执法装备和调查取证工具的配置，正组织开发鹰眼资金分析软件等一批实用调查工具。未来证监会科技执法将进一步升级，围绕数据集中、智能分析、调查组织等环节开展一整套科技执法工程的建设和软件开发，比如依托中央监控系统平台，着手构建可疑主体智能查询系统。 好，接下来是几个明星企业的新闻。腾讯、苏宁、京东、融创拟投资约340亿元收购万达商业大约14%的股份，万达商业将更名为万达商管集团，1到2年内消化房地产业务。万达商管今后不再进行房地产开发，成为纯粹的商业管理运营企业，各方将推动万达商管集团尽快上市。乐视网连续5天跌停，今天收于9.05元，让人唏嘘。不过尽管乐视网毫无悬念的连续跌停，但是从复牌第一天开始还是有少量的买盘买进。在乐视网复牌后的这几天，他们的企业标志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过业内认为，乐视在短时间内想要去假跃停恐怕并不容易。另外，受苹果大幅削减一季度 iPhone X 产量消息的影响，苹果公司的股票也在急剧的下挫，近一周市值已经蒸发了450亿美元，相当于去年一整年的利润。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全国 GDP 前十城市座次落定，上海、北京领跑。其中上海2017年的 GDP 超过了3万亿，北京紧随其后达到了2.8万亿，2万亿俱乐部里还有深圳和广州。排名前十的还有重庆、天津、苏州、成都、武汉和杭州。今天北京市土地市场成交了2宗限价宅地，总成交金额达到了61.5亿元，还有一宗位于丰台区的限价宅地流拍。业内人士认为，随着2017年以来北京市住宅用地供应的大幅提高，开发企业盲目高价拿地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土地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流拍土地仅是一个个案，不会对北京土地市场的整体运行趋势造成影响。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股市的盘面。行业板块方面，申万一级行业中，商业贸易、纺织服装、电气设备、化工、轻工制造等行业板块涨幅居前，房地产、银行、建筑材料、建筑装饰、家用电器等行业板块跌幅居前。盘面上，商贸零售全天表现强势，板块涨幅居首，煤炭、钢铁、有色等大周期板块早盘有所表现，但午后出现了回落。券商板块中逆势拉升，个股的活跃度也明显的改善。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广发证券首席战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您好，股市已经开始调整，那您认为这个调整有多大？ 整体上因为股灾之后这两年中国股市是属于一个窄幅波动的状态，那么除了指标股之外呢，绝大部分股票按照数据统计是下跌的。那么年底到现在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刚刚走好，那么应该说现在属于行情的初级阶段，那么绝对不会认为熊市来了，因为熊市刚走，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嗯，昨天我们的连线嘉宾也在分析这个调整将会持续多长时间，不知道您怎么看？ 好的，因为我们技术分析总讲历史重现嘛， 嗯， 那我们现在用去年12月28日，到今年1月26号沪指的走势看呢，一共上涨了21个交易日，那么调整就是昨天和今天两天。那按照我们等长的时间周期对比呢，大概沪指在去年的7月5日到8月1日那波上涨了20个交易日。那么我们用同等类比的方法呢推断的话，上一波最长调整了8天，所以这波我认为最晚应该到2月8日的农历的小年开始上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好，那这期间对于股民来说怎么操作呢？ 因为这个股民呢，中国股市据说活跃的股民有2000万，在册的有上亿，那么差别特别大，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估计都是有工作上班的，上班族。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呢，我觉得调整期就是空仓观望，或者说清仓观望，等结束了调整再明确的回来。那么当然有一少部分水平高的股民，那么我们就不在我们大面积的讨论范围内了。 嗯，好，现在到了这个年报公布的集中期哈。那么有一个公司很有意思，叫韩瑞钴业啊，他昨天发布了这个，你也看到了啊， 他昨天发布的这个预计是全年利润同比增长超过5倍，今天呢却跌停啊。他这个股价是仅次于茅台的第二高价股，275.03啊。那您怎么来看啊？这个年报行情不同股票的不同走势？ 好的，这里边分化特别大。我用您刚才提的两点来讲吧。第一点呢，由于这两年管理层是坚决的打击垃圾股，那么对于连续亏损或者说证监会提示有这个对投资者有不法行为的种种的这样的问题的股票，我们是坚决不能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业绩虽然明确是向好的，但是股价已经大幅度透支了这种预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这种股业的那种股票。那么我以前给这个股民培训的时候说了判断利好和利空的两个基本点，那就是只要是股票位置低，那么没有说这个业绩特别差的话，出现利空也是利好。反过来说，如果股票连续暴涨甚至一年两年的暴涨，那么出现任何的利好高位的放量也是利空。所以说这些东西都要辩证的来看。 嗯，好，那接下来您在选择这个标的上面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的，因为每年底我都对第二年全年的热点板块有预测。去年底我在和讯网做了2018年热点板块的预测，其中我把最近前两年整体上质地优良，但是随着这个大盘下来的一些优质股票了统计一下。那么我选择股票的方法就是连续两年跌幅榜的前列，注意啊，绝对不是涨幅榜。那我当时选出来了石油天然气、煤炭、有色、化工、钢铁这些周期性行业以及创业板的底部的互联网龙头的股票。那么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我看好的这些股票位列中国股市涨幅榜的前列，也体现了股市轮回的这种法则。也就是说，长期下跌的股票如果基本面没有问题，后面面临着就是较长期的上涨。反过来，这两年连续暴涨的股票我也不提名了，大家都媒体里看的很多了，一旦他们出现高位放量，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也会下跌一两年，这就是我的看法。嗯， 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再见。 好，晚安，再见。北京时间20:1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要和现场的嘉宾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了，指数基金那些事儿啊。除了买股票，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投资途径，买基金也是一种。那基金呢，现在的数量也非常多，分的类型也不少。今天我们聚焦指数型基金，有请我们的嘉宾王磊啊。说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但是说他的笔名银行螺丝钉，那可在网上拥有很多的拥趸啊。啊，我应该叫您螺丝钉先生好呢，还是叫王先生好呢？ 啊，都可以的。谢谢主持人。 好啊，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也是一本畅销书的作者哈，《指数基金投资指南》啊。王先生自己的业绩也还不错啊。通过这个买基金的这个战绩哈，确实写本书，写写心得，写写您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也还真是绰绰有余哈。简单的说说吧，您最好的一年收益大概是多少？就以买基金为例啊。 啊，指数基金的话呢，本身它是一个主要投资股票的品种， 嗯， 啊，所以说它跟咱们股市的涨跌呢是高度相关的， 嗯， 啊。那收益好的时候自然就是牛市的时候了，比如说像14年到15年是咱们很多股民都比较熟悉的一轮牛市。 嗯， 然后在这轮牛市里呢，我当时投资指数基金的收益是最高的，大约有 79%。 嗯，那问题是您踏上了是不是，还有人踏空了呢？ 对，然后指数基金嘛，因为它跟股市的相关性比较高，所以说在投资的这个我们选择什么时候投资指数基金，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嗯，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啊，可能有些朋友呢知道指数型基金是什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只知道基金是什么哈。那下面我们就把这个指数基金以及前面的这个指数啊，以及这个指数型基金跟大伙说说哈。首先说指数，看每次我们都报什么上证综指是吧？ 对对。 啊，这个沪深300啊，上证50。啊，这个中证500啊等等， 现在连央视财经都有一个指数，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啊、 对对，有个央视50， 对，它特别多的指数、嗯、创业板指数，这个指数到底是什么，您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解释一下。 嗯，像咱们很多朋友从新闻里听到的这个多少多少点啊，这个点数呢、嗯、说的其实就是指数的。 嗯， 指数呢我们用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理解，它就是一篮子股票。 嗯， 然后指数它有一个确定的规则，然后呢用这个规则挑选出一篮子股票，然后呢给这些股票做一个点数，那这个点数可以反映出这些股票的一个平均涨跌。 嗯， 啊，指数最初的作用呢就是这样的啊，它用来反映啊这一篮子股票它们平均涨跌幅。 嗯， 比如说今天这个上证指数啊涨了2%，那说明它背后的这些股票平均涨了2%。 好，那我们就举个例子吧哈，这个上证五零代表的是哪五十只股票啊？那我们不一一念了哈，这五十只股票有什么特点啊？共同点？ 上证五零呢，我们从它这个名字上，上证啊，说的就是上海交易所。 嗯， 它是从上海交易所里边呢挑选市值规模最大的50只股票。 嗯， 它的规则呢就是哪个公司啊，哪个上市公司大，它就把哪个上市公司纳入到这里边来。 啊、嗯哦，那沪深三百呢？ 沪深三百呢，它是由中证指数公司编制的。 嗯 啊，它是会同时投资上海加深圳这两个交易所规模最大的300家。 嗯， 所以说这些指数的名称基本上我们就能够看出它有多少家公司。 它有一个选指数股票的这个标准，符合这个标准呢就纳进来了，是吧？ 对对对。 那有人说了，非得是300啊，不能是301啊。 啊，这个具体的数字是当初制定指数的时候呢就已经确定好的。 嗯， 所以说如果它这个是沪深300，那它就是300只。 嗯，好，那这个指数型基金也就是说跟着这些指数走了，他的这个基金经理投资买股票只能在这个50个、300个、500个里面选咯。 对，比如说一只上证五零的指数基金啊，这样的一个指数基金呢，他所投资的股票会完全按照上证五零指数啊这50只股票来买，然后买哪50只，然后每一只买多少的比例啊，都是按照这个指数来的。所以说指数基金呢就是复制了一个指数。 嗯，指数型基金呢？ 其实指数型基金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指数基金了。 嗯、好，那么它这个比例，刚才您谈到了一个，就是我比如说要买上证五零啊，我这基金经理从这50只股票里面去选，还说50只股票我都买，它怎么配置的？比如说我有1亿是吧？ 嗯， 这50只股票我是这个茅台我多买点啊，那个什么。神华我少买点还是怎么的 啊？一般来说呢，我们看一个基金的全称啊，如果他是说这个是上证五零指数基金啊，他一般情况下就是把这50只股票都买了。 嗯， 然后比例呢也跟指数是一样的。 哦、 啊、如果说这个指数基金呢它的名字里面带有一个增强啊，比如说上证五零增强型的指数基金、 嗯、 像这样类型的指数基金呢，它是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权啊，决定其中某些股票我可以多买一些。 嗯，那换句话说，很多指数型基金它都是被动投资了。 对对， 是不是？ 是的， 它能选择的范围不大，它的这个空间比较小哈。 是的。 好，那其实说到这个，大家都想听的是，你说这个指数型基金，那你能说说他们跟别的这个地方的收益有什么不同吗？啊，我这手里啊有一些这个个案，一会儿呢我们请啊罗斯丁先生来说一下他了解到的这个全面的数据哈。我找了两个基金公司，一个叫易方达，一个叫做嘉实哈。易方达呢，我挑了一个指数基金，叫上证五零指数基金。去年啊，它的收益是多少呢？啊，我是拿这个计算器算出来的。它这个网站上啊，它只显示6个月嘛，我从1月1号一直算到12月31号，40%啊，小数点后面我就不说了。同样我又在这个易方达基金里面啊选了另外一只股票型基金，就是偏股型基金，它这个叫做消费行业股票基金，这是去年非常 对对 不错的一个领域啊。对对，63%。同时呢我还选了一个混合基金，它的这个收益是19%。那可以看出来啊，这家基金公司的这个上证五零指数的基金非常不错啊，他赶快赶上了去年明星的这个消费板块了。但是呢 我又找了另外一家基金公司，嘉实基金公司，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横向的比较，就是它的指数基金有很多种，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哈，这个有上证50啊，沪深300，它还有挂钩于创业板的，它还有挂钩于这个恒生指数的，还挂钩于很多指数的哈。那么有很多种，做的最差的去年的收益是-9.42%，做的最好的跟刚才上证50差不多40.13%啊。再来看股票型基金，做的最差的都有5.99%，做的最好的是53%，债券型的做的最差的赔了4个多点，好的呢挣10个多点。哎，这是我们看到的一年的这个指数型基金和其他型基金的这样的一个比较。 嗯 啊，来，我们请罗斯林先生来说说您手里掌握的跨度更大的数据。 首先呢，就是主持人刚才也说过了啊，这个刚才比较了指数基金，比较了偏股型基金，比较了一些混合型基金。首先呢，我们大家是要对这个基金的分类有一个理解。 嗯， 就是指数基金呢，它本身始终都会保持90%以上的比例会投到股票上。 嗯， 啊，这个比例呢是不会降低到太低的。 嗯， 所以说它始终是一个股票型的基金。啊，股票型基金的定义呢是80%以上的比例投资股票。啊，指数基金呢就做的更集中一些了。啊，它会有90%以上的比例投资股票。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的股票基金。然后呢，有的基金呢是主动型的。啊，它有可能是一个混合基金。混合基金呢，它在这个基金经理不看好市场的时候，它可以把股票的比例降低到40%-50%以下。 嗯。 啊，降到比较低的一个位置。所以说这种股票型基金啊，这种混合基金呢，它在股市看好股市的时候它会配置更多的股票，它不看好股市的时候它有可能去配置债券了。 嗯， 这是这两种基金类型的区别。 嗯， 啊，从过去的历史上来看呢，咱们国内的股票型基金啊，指数基金是在股票型基金里边的。 嗯， 咱们国内的股票型基金呢，在过去十几年里的平均年复合收益率大约是14%左右。 嗯， 但是呢，股票型基金它本身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平均来看呢，它的每一年的这个波动是在20%-30%左右。 嗯， 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某一只啊这种股票基金，它有可能在一年的时间里是下跌的，然后到第二年呢又是大涨的。 嗯， 我们刚才所说的14%的年复合收益率呢，是拉长到这个十几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长度。 嗯，哎。所以一会儿我们也会谈到，就是如果你要选择这个指数型基金的话，该怎么买的问题，以及啊，你这个抗风险能力到底应该有多少才能够去买这种基金的问题哈。刚才您呢是把这个股票型基金的这个收益放到了10年左右哈。 对， 我这里还有一个数据啊，这个更详细了，还是以这个易方达为例吧，上证50指数 A 它的这个基金啊，去年呢我们说了啊。说前年的吧，2016年那年是跌5.53%，啊，2015年是跌6.23%，2014年，哎呀，那一年不得了啊！2014年发生了什么呀？大家都知道， 牛市， 涨63.93%，2013年是跌15%，2012年跌，2012年涨14%啊。那2009年，大家猜猜啊，回忆回忆，那年涨多少？84%啊！那年你手里哪只股票没翻翻，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是吧？ 对， 别说这个指数型基金了啊。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啊，就是再往更长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它的这个波动也是不小的，也是不小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就是分别适用于啊风险承受度多高的人，有多少钱的人来进行指数型基金的这个配比。 嗯，就指数基金来说呢，它本身确实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品种。 嗯， 啊，根据指数基金的发明者约翰伯格啊，他对指数基金的研究呢，它属于一种投资时间越长，波动风险会下降的品种。 嗯， 比如说呢，我们只投资一年，那这一年之后，这个指数基金有可能上涨，有可能下跌。 嗯， 啊，我们是没有办法事先预测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投资指数基金的时间拉长到5年。那么我们赚钱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了。 嗯， 如果增加到10年，那基本上它的下跌风险70%-80%的下跌风险都没有了。 嗯， 所以说呢，指数基金是一个投资时间越长风险反而越小的品种。 那什么样的人会扛得住这么长时间的波动呢？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会投一个东西十年他不卖呢？ 是的，所以说我们在投资指数基金的时候呢，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我们肯定是要投资的话只会拿出一部分。那具体这个比例多少合适呢？在这个国际上有一个比较通用的算法，就是用100减去我们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 100减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 对，比如说我们 家人小孩吗？ 一般是18岁以上的。我们可以算一下家庭成员当中平均年龄可能是40岁，那么我们用100减40算出来有个 60%。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家庭流动资产的 60% 用来投资类似指数基金这样的品种。 打比方吧哈，这两口子是40岁了， 对， 孩子还没到18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是吧？ 对对， 那就是100减40，不是减他们俩合啊，是减平均年龄啊。 对对， 等于60%，等于60%。然后呢，你的这个用在指数型基金的资金份额等于多少呢？等于你总资产的60%。 对，就是你能拿出来的流动资产，因为我们的房子它也是一种资产，但它不是流动型的 啊，流动型资产的60%。 是的， 这背后的逻辑在哪里呢？ 一般来说呢，我们越年轻的时候我们的风险承受能力会高一些。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做投资出现较大的波动，我们可以靠工作或者靠其他的方式继续获得现金流。但是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年纪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能力就下降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依靠自己的这种人力去弥补我们在金融投资上的这些损失。所以说一般我们年纪越大了之后，我们就要降低一些波动比较大的这些品种的投资比例。 哦，是这么来的哈。那全用来买指数型基金啊？ 其实这个比例呢是指的股票类资产 啊。 然后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要拿60%的资金去投资股票类资产啊，如果说对于股票投资我们自己不精通的话啊，我们可以去选择指数基金这种品种。 您刚才说了啊，就是拿这个60%的流动资金哈，就是比方说你平均年龄是40岁的话，去投资股票资产，有没有一个前提啊？是你做长线的，甚至是刚才你说的十年跨度的这种投资呢？有没有这个前提在啊？ 对，是有这个前提的。 这个很重要啊。 对对对， 就是说您从来没炒过股，好拿这个是吧？流动资金的60%去买股票， 对，那贸然进去的话，风险是非常大的。对， 是。那么还有就是对于什么样的性格的人适合呢，是吧？他这个买指数型基金你基本上买了你也不用看了，他是被动的嘛，是不是啊？对于什么样性格的人适合呢？ 一般来说呢，就是对于这种比如说我们上班族啊，有的人比较忙，没有时间去盯盘。这种时候呢，你可以选择指数基金。因为到了牛市，指数基金是肯定会大幅上涨的。它是一个跟股票的牛熊市关系非常大的品种。所以说我们没有精力去研究个股，就可以选择这种指数基金，它比较适合大忙人。另外呢，它也适合那种比较怕麻烦的啊，因为基金的话我们可以做这种自动定投。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后面呢我们会请王先生罗斯丁先生详细来说一说，稍后见。 用声音致敬经典，听见美蒲格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林、陶虹、吴兴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大 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35%， 最低气温零下7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15%， 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金融作家、指数基金投资指南一书的作者银行螺丝钉啊，这是他的笔名啊，真名是王磊。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您好，主持人。 嗯，上半段呢，我们的嘉宾说到了这个指数型基金适合什么样的人配置哈、啊？刚才说到是比较懒的那个， 一是比较适合大忙人、嗯、啊，第二个呢是适合比较懒或者说是忘性比较大的朋友。 嗯， 因为基金的话呢，我们可以设置这种自动定投。 嗯， 啊，到了时间呢，它会自己帮你完成这个投入。 嗯， 啊，这种比股票的话要方便一些。 嗯， 所以说呢，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啊，这些比较忘性比较大的朋友可以做个自动定投。 好。另外就是要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您对于它的这个波动啊，还是要有比较大的宽容度啊，因为它毕竟投资都是股票的这个标的哈，啊，你要做好长期投资的准备哈。 是的， 我这手里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国外的这个中产阶级家庭会有20%到30%左右的股票资产，其中呢都是以这个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指数基金的形式投资的哈。 是的。 那么在美国，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做401。 啊，对，401K 计划 K 计划、嗯、啊，很多人也说中国也是不是应该啊参考学习一下哈、啊？那么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交养老保险这种方式哈、啊，就是从工资里面啊拿一部分啊，企业呢掏一部分啊，投资于啊这种一些指数型的基金是吧？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投资产品吧 对对 啊。要求呢是你得到一定的岁数才能取出来，嗯，才能拿到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强迫你做长期投资的一种方式啊。你像美国人，他们钱大部分都在信用卡里面啊，谁还存钱啊？那就指着国家给他存这点钱了。 是的。然后美国的话呢，你像他这个 401K 计划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 嗯。 啊，其实指数基金它也不是一个时间特别长的产物。 嗯。 它是在70年代的时候也才出现。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在美国指数基金这个品种也不是特别流行。 嗯， 一直到80年代初啊，当时呢，美国之前是由企业养老啊，就是员工退了休之后，企业给你负担养老。 对、嗯。 然后到了80年代之后，哎，发现这个企业负担不起了， 嗯， 所以就改为员工自己投钱，自己养老。 嗯。 那投到哪儿去呢？然后就组织了这个401K 计划，然后发现呢，这个指数基金这种品种啊，是其中股票类资产一个很好的投向。 嗯， 所以他就很多的 401K 计划呢，就是股票类资产投了20%到30%到这个指数基金上。 嗯， 其他的呢，再由一些债券啊、货币基金啊，用这样的方式去配置的。 嗯，是很有意思啊。那么他们的这个收益怎么样呢？ 从长期看，因为这种 401k 计划呢，一般退休前是没有办法去取的，所以说这就被迫做了一个很长期的投资，从美国的历史上来看，它的指数基金平均能够提供9%到10%啊，就9%到10%的年复合收益率， 那也非常高了哈。 对， 我看到您的书里面也举了很多的例子哈，比如说以这个恒生指数为例啊，以这个标准普尔的这个指数为例啊。啊，如果你某一年投资1块钱是吧，多少年之后你有多少钱，您给我们再说说呗。 啊，就比如说我们投了像咱们这个香港啊，香港的恒生指数基金，假如说呢我们在60年代的时候投了1块钱到这个恒生指数基金上，那么到今天呢我们这1块钱差不多能变成800块钱。 就是800倍呗。 对对。50多年的时间里，从1块钱变成了800块钱。但是呢这中间也是有很大波动的。所以说这个指数基金品种是一个就是收益很高波动也很大的一个品种。 对呀、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幸是吧，在1997年把你60%的资产都投进去了，1998年要用钱。 对。 你知道那几年香港是吧，楼市股市啊齐齐下跌，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我们在投资指数基金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找出啊什么是最低点，我们能找出最低点进去那自然是最好的，但是说实话有这种能力的人是很少很少的。 对啊， 所以我们投资指数基金最好用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定投。我们不追求买在最低点了，我们定期投入进去，这样我不可能买在最低点，也不可能买在最高点 啊。其实您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主张大家全仓啊，就是你60%的资金，比如说啊，或者40%的资金，你要用在这个指数型基金里面的话呢，也不建议你今天一下子全买了。 对， 啊， 就可以用分批投入。 分批， 对，可以定期投入的方式。 啊、对，就再举个例子吧，啊，还以刚才那个某基金公司的50基金啊为例的话呢，你看啊，04年那年啊跌21%，05年跌5个点，06年涨了126，07年涨了134，08年咔又跌了67%。你想想，虽说它基本上呢，它是我们也知道中国的牛市和熊市啊， 对， 它这个是叫做 一个熊长牛短， 熊长牛短，你可以算一算，是不是啊？现在熊市几年了，我是不是可以啊？这个分波的进入了啊，可以从这概率上面啊做一些这个分散啊，分散投资。在您的书里我还看到一个观点啊，您认为就是某些指数它的这个走势，其实背后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的走势，或者说国运的走势。 对 啊，您何出此言呢？ 其实这个观点呢是来自股神巴菲特啊，他是认为呢买指数就是买国运。因为一个指数基金呢它背后代表的是这个国家最优质的资产。因为只有一些很好的公司才能够上市，然后最后呢还能够被指数基金纳入进来，所以说呢我们投资这么指数基金就相当于买了这么一篮子的股票，买入了这个国家最优质的资产。那如果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快啊，那么这个国家最优质的这一批资产肯定发展速度也是很好的 啊。 所以说我们看过去这么几十年啊，像咱们中国的股市其实的平均收益呢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得益于咱们国家这个经济的高速发展。 巴菲特好像跟人还打了个赌哈，他跟华尔街的那些 跟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打 经理打赌，就是以10年为限。 对，刚好是这个赌约刚好过去了， 刚好过去。来，您跟我们说说吧。 因为在10年前呢，是巴菲特跟一个对冲基金的经理去打赌。巴菲特呢拿一个指数基金，这个指数基金呢就是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基金，然后去跟对冲基金经理打赌。然后我们赌一下这个10年之后哪个基金收益好。结果10年过去了，巴菲特的这个标普500指数基金它的收益呢比对冲基金啊遥遥领先。 那个基金经理买的什么呀？ 那个基金经理是巴菲特允许他去挑选啊这个对冲基金，随便他挑， 随便你买。 对， 哦，他自由度更大。 对，他自由度更大，但是呢对冲基金本身是一个就是费率比较高收费比较贵的一种基金品种，所以说呢最后啊，这个对冲基金经理他挑选出来的这些对冲基金没有一个跑赢指数基金的。 那巴菲特那个 收益率是多少？ 巴菲特，其实巴菲特打这个赌呢，他也是占了一点小便宜，因为在巴菲特提出这个赌约的时候呢，正好是美国股市已经跌了很多了 啊， 所以说巴菲特当时选这个标普五百没有买在一个最高点，他是从一个相对低点开始起步的 啊，是2007年的时候吧？ 对对 啊，所以那个时候正好赶上美国这个金融危机要爆发了嘛，是不是？ 所以巴菲特他其实打赌的时候也是有把握才会去跟别人去做这么一个、 他也占据了这个天时的优势哈。对，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谈到了，就是指数型基金它也分很多，因为指数有很多，对吧？就以我们这个 A 股为例的话，我那天在一个基金公司的网站上看了看，哎呀吓死我了，我现在把它这个网站打出来啊，它那个指数型基金哈、特别特别多。我跟大家念一念啊，它指数型基金都有哪些。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在选指数型基金的时候呢，哎，应该怎么选的问题。你看啊，它这个指数型基金有什么呢？有 H 股的指数啊，还有什么呢？有中证金融地产的指数，还有这个基本面50的指数啊，还有基本面120 ETF 的指数啊，沪深300指数这不提了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中创400的一些指数啊，等等，很多啊。所以你看这个指数也很多，包括刚才我们比较了一家基金公司啊，同样是指数型基金，就以去年为例，那它的这个收益有正有负啊，负的还不少呢。那你觉得哪块指数型基金的发展代表国运的发展 啊？就指数基金来说呢，咱们国内现在品种也很多了。就目前咱们国内能买到的有500-600只指数基金。然后这些指数基金呢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行业型的指数基金，比如说像主持人刚才说的金融地产。这是投资某一个细分行业的。 是。 然后呢有的指数基金呢是不会区分行业，它会同时投资多个行业。这种类型的指数基金呢相对会稳健一些。通常我们把这种指数基金称为宽基指数基金。比如说像沪深300，像中证500这种类型的呢就是宽基指数基金。包括像刚才所说的巴菲特跟别人打赌的标普500这种呢也属于宽基指数基金。因为像我们这种国家啊，它的各行各业其实规模都很大，都有一些非常不错的公司，所以说呢这种宽基指数基金更能够代表国运 啊、也就是说他选择的这个行业是比较多的， 对， 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 是的。 那么你觉得这个指数型基金的发展其实是和整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是连在一起的？ 对。因为某一个行业可能会因为这个国家啊，这个行业可能会短期的衰弱或者遇到一些困境，但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呢它是会不断的长期发展的，所以说这种宽基指数基金更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好，所以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是说你要长期看好某个国家的发展，那么你就买啊尽量配置了更多行业的这样的一些指数型基金。那这个比较有典型意义的，比如说咱们中国比较有典型意义的是哪些指数型基金呢？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沪深300。因为它是同时投资了上海和深圳两个市场的。你像我们平时听到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是上证50，它也很有代表性，但是它的缺点是只有上海的上市公司， 对， 它缺少深圳的。然后像沪深300呢是综合的考虑了上海加上深圳的，所以它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然后沪深300本身投的这些公司呢都算是市值比较大的蓝筹股。所以说除了沪深300之外呢还有一个中证500。它是投资除去沪深300之外规模最大的500家。所以说这两个指数呢就把中国规模最大的800家一网打尽了。 好啊，你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些均衡的配置哈。 对， 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都是国有企业啊，那这背后其实也是反映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因素啊。 对。 好，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们今天说的是指数型基金啊。其实你在适当的时候啊进行指数型基金的这个配置啊，比你天天看盘啊，因为一些股票的波动啊心情随之起伏啊要舒服得多啊，要舒服得多。当然在某些年份呢你可能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抗压能力。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案例分析部分， 要回答两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我们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向我们提出问题。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来看这位朋友的情况啊，这是一位王先生，不到50岁，从97年开户买股票，一开始呢就是听人推荐或听专家推荐，结果深度套牢，在2001年牛市的时候已经没钱买了。2014年啊，牛市又来了，当时指数节节攀升，而他本人的这个股票涨幅就很小。到2015年年中股指暴跌，他就赶紧清仓了。他一算，那轮牛市啊，他赚了只有50%。不过呢，比起那些这个爆仓的人还是好很多。但是打那以后，他就改投指数基金了。他是这样的啊，哎呀，每月定投20000，选3到4个指数基金，这样每年呢，大概投20多万。他是这么一个投法，就是每月的20000块钱是分散到3、4个指数型基金的，20000×12就是24万。他计划呢，这个6到7年一轮的这个牛市投入啊，总投入150万啊，希望下次牛市来临的时候能够翻倍，资产到300万。嘿嘿，他说目前的盈利在6%左右，这是才开始嘛，对吧？他不知道接下来几年的情况会怎么样呢？嗯，我们请王先生分析一下。 啊，首先呢，对于这个朋友来说。啊，他采用这种投资方式与投资指数基金，耐心的做这么6到7年的一个长期投资计划。 嗯， 啊，本身呢，他获利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咱们国内的股票市场一轮牛熊市呢，平均就是7到10年。 嗯， 啊，比如说2007年来一轮牛市，然后2015年来了一轮牛市，所以说咱们这个国内股票市场啊，这个牛熊周期就是7到10年左右。 嗯， 他做好一个6到7年的这样一个投资计划。啊，能够等到下一轮牛市，那么它指数基金就可以给它带来很好的收益了。 嗯， 因为指数基金本身它几乎都是投股票的，所以说到牛市的时候呢，指数基金就会有比较高的涨幅。 那他的想法是要翻倍，这个谁能给你做主，给你保证啊？ 啊，对于指数基金来说呢，它的我们之前也说过，它的长期的平均收益率大约是14%左右。 嗯。 所以说如果能够坚持下一轮牛熊市啊，特别是在一个熊市的时候开始投资， 嗯， 那么到牛市的时候它的收益率还是会非常不错的。 嗯， 但是呢这个要看它开始投资的时候啊，不要在太高的位置去进去。 嗯，那我们估计它应该是在这个2016年左右进入的吧。 对，按照这位朋友的描述呢，啊，它是在2016、2017年这个位置呢，相对咱们国内股票市场来说，还是处于一个较低位置的。 对，进入的时间点还是不错的，啊，但是问题呢是你现在才进入2年，你原来是炒股票的，你那个心态或者说内心的那种惯性， 对， 有没有改变，我是不好说，是吧？我不知道您做不做股票，但做股票的人都知道嘛，这纪律性是很强的。 是的。 那同时呢，自己有时候那种冲动也很强啊。您再给他一些建议吧，就后续啊，您投资的这几年要有什么注意的，跟他说说。 对，对投资指数基金来说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纪律化的一些约束。 嗯。 啊，比如说最简单的一种投资指数基金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用定投的方式去投资。 嗯。 比如说呢，这位朋友每个月定投20000块，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每个月定投20000块，同时呢，我们可以结合他所投的这些指数基金啊，我们可以去简单的配合一些估值指标，去看一下这些指数基金呢是便宜还是贵， 嗯， 啊，这样就能够避开在一些牛市特别高的位置，他还继续往里面投入的情况了， 嗯， 我们可以让他在这些指数基金估值比较低的时候，啊，我们去投资这些指数基金， 嗯，好的。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的情况，这是一位38岁的上班族，他说他是一位妈妈，每个月可支配的净收入啊大概是3000元一里。那这位妈妈呢，他说我对数字没啥概念，特别是经济花钱没数没预算， 但是呢总想找个靠谱的法子挣钱。12年通过同事认识的银行理财，那时候是6个点左右的利息，觉得利息高啊。15年呢又了解到了 P2P， 觉得很诱人。当然那年的前期股市也不错，很多人也挣了钱，但是他呢因为不懂没时间参与啊，也就算了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幸运的事儿啊，您不懂没参与，躲过了一劫。他说后来一个朋友推荐他买银行纯债基金，赔钱啊，赔了8个月，第9个月才开始涨，心里才开始有点踏实了。另外在操作的时候呢，他最开始也是定投，每个月固定投点钱，后来呢就是不定期不定投，不定期不定额，就是说不是固定在每个月投了，有钱他就投，没钱他就不投啊。他问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他打算持有5年以上，怎么样？他买的是银行纯债基金啊，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 对 指数型基金了。 这属于债券基金的范畴， 债券基金的范畴了。嗯，你有什么建议给到他吗？ 嗯，不过呢，这位朋友呢，他在投资这些债券基金的时候呢，用的也是这种类似定投的这种操作。 嗯 啊，这种模式本身呢是能够化解很多风险的。 嗯， 比如说我们投资一只基金啊，它本身呢一年有个20%-30%的波动。 嗯， 那么我们如果用定投的方式去投资呢？本身它的波动会比这个品种自身的波动要小一些。 嗯 啊，因为我们不会买在它的最高点，也不会买在最低点，买的是一个平均的价格。 嗯， 所以说不可能会有它这么大的一个波动情况。 嗯 啊，然后它这种投资方式呢，比如说像债券基金啊，如果它打算投资5年以上，其实呢指数基金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因为债券基金的平均收益率大约是6%-7%左右， 嗯， 啊，然后指数基金的平均收益率大约是14%左右，所以如果能够坚持投5年以上的话， 嗯， 那么指数基金会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嗯， 他应该拿出一部分的资金，可以适当的去配置一些指数基金。 债券型基金是不是适合这个资金量特别大，同时对于风险的这个把控又特别严的投资者呢？ 嗯，债券基金的话本身它对资金量并没有什么限制啊，就比如说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去投债券基金啊，资金量大的也可以去投债券基金。所以说债券基金呢本身我们是否要投资它呢，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风险的敏感程度。 嗯，是，就比如说我有2亿是吧，我不太敢投指数型基金是吧，因为它这个有时候波动很大呀，我会造成很大的这个账面上的损失是吧。 对，就 是投债券型偏债型的这个就稍微，没那么难看，账面上有时候。 对，债券型基金的话，它的好处是波动会小一些。 嗯， 但是它也有一种风险，就是我们都知道有通货膨胀这么一个概念。 嗯， 对于债券来说，它最大的敌人呢就是通货膨胀。 嗯 啊，有可能我们投了一个债券基金，长期下来它确实是波动很小，也有一定的收益，但它不一定能够跑赢通货膨胀。 嗯，以后我们也可以再聊一聊，就是各个基金之间的这个配比的问题哈。这位朋友是不是半截听我们的节目啊，他说牛市大涨指数基金赚，牛市大跌指数基金会不会亏呀？你觉得呢？ 会的。 因为他投资的标的是股票， 他对，他本身就是个纯股票基金。 对，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买这个指数型基金的这个途径是什么啊。我们经常听别人说买基金什么去基金公司啊，去银行啊，包括他们的网点和这个网上银行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站啊，哈。那还有一些人说我炒着股就把指数基金买了，哎，那么我们问问嘉宾啊，为什么有的人他券商那个里面就能够买一些指数型基金，有的非得去银行或者基金公司呢？ 就咱们普通人能够买基金的渠道呢，主要是4类。 嗯， 你像银行啊，这是一类最大的。我们去银行只要有银行卡就可以从银行直接买基金的。 嗯， 然后第二类呢是券商，也就是我们买股票的那个券商，它也是可以销售基金的。 嗯， 所以我们可以从券商直接买基金。然后第三类呢是基金公司，它本身自己直销，这些基金本来就是他们公司自己家的，所以说从基金公司那儿也是可以买到基金。 嗯， 不过通常呢基金公司只销售自己家的基金，不会帮别的基金公司去销售。 嗯， 然后最后一类呢是这几年兴起的网络的基金购买平台。 嗯， 啊，我们通过一些手机的 APP 就可以看到这些，啊，通过手机可以直接买基金。 嗯， 目前主要是这4类。 但是有的人说，哎，我这基金只能在我的这个证券 公司的这个账户里面买，别的地儿买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啊，一方面呢，像证券这种平台呢，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它可以买卖场内的指数基金，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ETF 基金。 嗯， 这种类型的基金呢，是跟可以跟买卖股票一样去买卖的。 哎，刚才我们的嘉宾谈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基金还分场内和场外啊。这个场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交易， 对，证券交易所， 交易所啊，这个场所。那么场内呢，就是你买的这个指数型基金啊，你买了又卖给别人了，卖给股民了。 对。 那一般我们所说的这个申购赎回啊，是跟基金公司交易呢，哈。 对。 嗯，那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像我们场内啊，通过证券账户，我们是跟另外一个持有基金的人互相买卖。 嗯。 然后我们去申购基金呢，是跟基金公司直接申购。 嗯。 这个买卖的价格是双方这样交易出来的。 嗯。 但是申购的这个价格呢，是完全按照基金的净值来的。 嗯，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啊，就是交易的时候是双方撮合出来的一个交易价。 嗯， 啊，然后申购赎回呢，是完全按照这个基金的净值。一般来说呢，这个交易价格会跟这个净值相差不大的。 嗯， 啊，但是偶尔有的时候场内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 哎，会不会有的时候资金面偏紧，有些基金就会比较便宜？我们手头正有钱，那是不是还落个便宜呢？ 是的，然后通常呢，你像2015年、嗯、啊，2015年当时市场比较低迷的时候，有很多场内的指数基金，它变得比净值还要便宜，它的交易价更便宜了。 嗯 啊，但说实话，就是经常更便宜的时候呢，往往大家这个时候市场也比较低迷，大家对股票也不是很感兴趣， 杀跌嘛，追涨嘛，是吧？ 对。 但事实上，你如果要做长期投资的话，那你就不要在乎它一两天的这个波动啊！如果你能够，哎，以一个稍微便宜的价格买入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 对，不过这个需要有耐心。 有耐心啊！当然，我们只告诉大家这种现象啊，这个跟那个国债有一拼啊。大家有时候去银行买国债啊，那是国家规定的利息，但还有一些国债是可以上市交易的。 对对。 啊，你看那100面值的国债怎么就卖98了呀？啊，怎么就卖99了？那实际上是不同的持有人他抛售的这个价格在发生了波动哈。还有呢，就是刚才您说那么多渠道买基金，哪个渠道更便宜啊？同样一只基金，有没有说哪个渠道它的手续费特便宜，管理费用特便宜？ 嗯，目前的话呢，咱们申购一个基金啊，最便宜的费用呢是申购费打一折。 嗯， 一般一只基金呢，我们的申购费通常是1%到1.5%。 嗯。 啊，然后国家是对这些基金的申购费用有一个规定的啊，就是最低就打一折。所以我们通过一些网上的这些基金交易平台啊，可以找到这种打一折的渠道。 嗯， 然后呢，有的部分的基金公司，我们通过它的网站啊，直接去买这些基金公司的基金，就是厂家直销，它本身的这个对折扣也会大一些， 也会大一点啊。 对对， 就是我们先选好基金，然后呢再选好买基金的途径，是吧？ 对， 你是电商购买啊，还是实体店呀、啊？ 是的， 还是搞特价的时候买啊？啊，不太一样哈、啊。 是的。 好，非常谢谢啊，《指数基金投资指南》一书的作者王磊，银行螺丝钉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以后我们再接着来聊更多的基金产品啊。 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网友的关注。朋友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我是香露，明天再会。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